从观众的上帝视角，一切远比选手们看得要清晰得多。原本散落在地图上的十个角色，在这一声枪响后，突然就朝着共同的方向汇集而去。转眼间，地图上多点开花，到处都发生了接触战。直至此时，观众们才赫然发觉，霸图战队的战术意图似乎并不在集火攻击微草的牧师冬虫夏草，他们的目的是切断冬虫夏草和其他人的联系。此时战斗全面开花，袁白清赫然发现他居然无事可做，因为霸图根本没有把战火引导向他这个方向。该去哪边？一瞬间，袁白清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选择。四下都有战斗的声音，他应该去支援哪边？好在团队频道中迅速给出了指示，不止他，微草全队都努力朝着统一的方向汇合。这波攻击是霸图率先挑起的，谁会占据主动毋庸置疑。微草显然不想在这样的形势下就和霸图开战，这样只会陷入霸图的节奏。先整合全队再反击，王杰西的判断清晰准确，但是并没有出人意料。这种应对完全在霸图所针对的部署范围以内，在这张高低起伏、视线遮挡非常之多的地图，没有人能够一眼观察到全局。能做到这一点的，只有拥有上帝视角的场外观众。场外观众此时可以看到微草试图汇合的话将受到怎样的阻拦。霸图战队很有计划性地对微草众角色进行隔断，他们并没有在一开始主选定主攻的目标，他们在根据具体形势进行调整。霸图战队的行动很快，团队频道中的交流也很快，言简意赅的用词只有最默契的队友才能瞬间理解其中有含义。而观众看着这一频，大多数时候只是字母和数字的信息，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在说什么。但是他们总算可以看到如此交流后霸图争取到的结果。微草战队最终被分割了，高英杰的穆恩和刘小别的飞刀剑被切离出来，驱赶向了霸图希望他们去的位置。打！又是一声令下，而这一次才是霸图真正发动集火攻击。百花缭乱的火力瞬间就朝这边覆盖过来，张家乐的攻击从来都不是只以攻击目标为目的，很多时候他都在进行掩护。一路奢侈的火力覆盖完全都是打在空地上，但是谁知道这光影之下突然会钻出个什么，是韩文清的大漠孤烟，林静妍的冷暗雷，或者是什么都没有。无论哪种选手都需要去提防，张家乐的百花式打法就是这样虚实相间地迷惑着对手。而这一次百花攻击的覆盖中，韩文清的大漠孤烟猛然窜出，刘小别的反应极快，飞刀剑立即挥剑迎上，没有迟疑，第一秒开始就已经大爆手速。对付这些已是职业生涯末端的老将，飙手速无疑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聪明做法。刘小别知道目前的处境，所以一上来就没有客气。现场观众随着刘小别的爆发发出一阵惊叹声，电子屏给出的技术统计，这一瞬间刘小别的 APM 顿时就超过了300。荣耀只是一个单体操作游戏，每人控制的就只是手中的一个角色而已，并不像即时战略有很多的操作空间来制造大量的操作。300的 APM 在荣耀玩家看来已经是无法想象的事儿。对于很多人而言，并不是自己的手速达不到如此地步，而是不知道这么多的操作究竟拿来干什么。而此时刘小别的 APM 300不过是一个起点，此时还在往上升。剑影步，飞刀剑冲上迎接大漠孤烟的瞬间就已经分散出7个身影，等级上限的提升加上刘小别彪悍的手速，这种在普通玩家望尘莫及的程度在举手投足间就已经施展出来了，而且每一个都控制得惟妙惟肖，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， 恐怕连韩文清这样有经验的大神一时间都判断不出来。于是他干脆就没有判断。和对手猜拳玩变化，这根本不是韩文清的风格，他从来都是简单直接。七个身影，大漠孤烟直接冲了过去，直接朝着高英杰的穆恩红去。刘小别连忙操纵着飞刀剑转身，一道剑光追上，结果转身的一瞬，一块板砖从百花缭乱攻击的光影中飞出。再下一刻，百花式攻击就已经不再是掩护，瞬间就把飞刀剑给吞没了。观众们在这一瞬间能看到，也就是飞刀剑的血线嗖嗖地往下滑。大爆手速的刘小别简简单单的就被两个前辈给阴了，而被百花式打法给覆盖住的他受伤还在其次，关键这一瞬间就觉得眼花缭乱，冷暗雷的身影也开始变得适应视线。刘小别看准了准备冲上的时候，突然一团白光烧遍了他的全身，竟然是一团神圣之火，不知何时飘到了他的脚边。必须切断百花缭乱这种攻击干扰。刘小别还是很清醒的，这是他们季后赛已经打过两场的强敌，双方的手段大多都已经见识过了，百花式打法必须从源头下切断，否则只能遭受着无尽的干扰。不要幻想着光影对自己也是一种掩护，那样的百花式打法只是半吊子。出自张家乐之手的百花式打法是绝对有针对性的，并不是依着输出循环挨个释放技能制造出这一片绚烂。每一击打到什么位置，遮挡的又是什么，这都是有讲究的。所以真正被百花式打法锁死的只是刘小别自己而已。霸图的选手亦或是观众，在百花式打法真正施展出来的时候，是可以清晰看到局面的。刘小别判断清楚了百花缭乱的位置，顾不上自己此时技能被封印，就已经冲了上去。张家乐当然不会让他如此轻易接近，且打且退，保持着双方的距离。很快几秒过去，飞刀剑技能封印自动解除，刘小别飞快操作下去，飞刀剑挥剑三段斩，剑光闪成一线，跟着就见一把抛沙迎面甩了过来。刘小别的手速也真是快，刻不容缓的一瞬居然还是偏了一下飞刀剑的视线，结果脑后顿时又中了一砖。刘小别都快哭出来了，这林静言以前在呼啸的时候可是没这么猥琐的，到了霸图后风格真是转变了许多。被拍晕的飞刀剑那能有什么好结果呀，自然又是新一波的集火攻击。另一边，高英杰早看出情况不对，一直想来救，但想摆脱韩文清的贴身短打实在不是随便骑个扫把就能做到的事。微草另外三人此时倒已经顺利汇合，结果立即就收到刘小别和高英杰受困的消息，而此时他们三人身边还有枪声不停地响着。霸图第五人秦慕云的神枪手非常有欺骗性地误导了微草的判断，此时反应过来，队伍已经被切分成了两部分。三人连忙去救，秦慕云一人当然无法阻挡，只是略做一些牵制。当这三人赶到救援时，刘小别的飞刀剑已经命在旦夕，袁百清连忙操作着冬虫夏草冲上想救，不料百花缭乱的攻击瞬间就朝着他们这边笼罩来了，一时间视线受阻，袁百清完全无法找到飞刀剑的位置。倒是刘小别这边视线突然一片开朗，顿时精神一振，生命虽已不多，却还是积极地找到了张新杰的牧师石不转，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。砰一声枪响，微草三人赶到了，霸图这面的秦慕云自然也已经撤回，一归队就找到攻击切入点，一记巴雷特狙击准确命中飞刀剑的脑袋。巴雷特狙击的隐藏效果，命中头部将有二倍伤害，瞬间飞刀剑头部就扬成了一片血雾。这一击看起来真像是爆了头一般，飞刀剑就这样倒下了。团队赛，霸图战队先取一分。 击杀飞刀剑帮霸图争取到了短暂的以多打扫局势，他们没有浪费，瞬间开始了一波集火攻击。优势已经建立，老将们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优势再从手中浪费。这一瞬间，他们纷纷忘记了自己的年纪，像是刘小别一样不顾一切地爆发着自己的手速。电子屏的技术统计中就见两队选手的 APM 一浪高过一浪，战斗之激烈，单看这数据就已经可以想象了。微草队长王杰西在这一波中 APM 甚至冲破350，朝400冒进，他的魔术师打法本也是很消耗操作的。微草终于总算是完整地撑到了他们的第六人入阵，但是完整只是人数上的，霸图这一波攻势终究还是给他们造成了大量伤害。霸图的老将实在太懂得运用人数上的优势了，虽然没能再拉走微草一人，但是优势还是进一步被放大。五打五，霸图瞬间降低了节奏，拼操作终究不是他们的强项，抓好时机来一波还可以，一直这么亢奋的飙手速，那就是要老将们的命了。眼见优势已经建立，霸图非但没有一鼓作气，反倒是放缓了节奏，和微草打起了消耗。你来我往之中，很多观众发现霸图战队秦慕云得到的治疗似乎少得可怜，简直就像是在刻意被放生一般。这种纰漏当然不可能发生在张新杰身上，这是一种战术性的选择，有一定荣耀知识的人都能判断出霸图战队是要寻求主动换人了。霸图战队虽然放慢了节奏，但在不遗余力掌控着场上的主动权。稳扎稳打之下，齐慕云成功和第六人白岩飞完成了交换，而牺牲齐慕云节省出来的医疗有效分配到了其他几人的角色身上，状态都很不错。此时满血满蓝的第六人换下残血的神枪手零下九度，场上优势进一步被放大。最终霸图没有让如此优势从他们手中流走，团队赛霸图6-3战胜微草，最后以10-8的总比分取得了四强赛的胜利，如愿以偿挺进总决赛。